第36集。下班后公司年末聚餐，汤韵妍没参加，搭飞机去了。她家人都在国外，所以不留在国内过年。天气冷，不少人还赶着回家，谁也没喝酒，轻轻松松聚完餐就散了。 你回法国吗？ 不回去了，待在这儿，过几天就要去北海道了，来来回回飞没意思。 嗯， 听说今年过年会下雪。 好像是啊，难怪这么冷。 回家后，许岩收拾了一下客厅，昨天砸杯子砸出一地碎片，早上着急上班也没来得及扫。他拎着垃圾下楼，刚出电梯看到一辆车停在楼下，见他出来了，司机把车门拉开，孟雨婉坐在后座，看过来的眼神依旧带着居高临下的蔑视。许岩觉得这几天热闹极了，沈直找他，林绵找他，汤月妍找他，现在连孟雨婉都来找他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惹上高利贷了。他看了孟雨婉一眼，没什么表示，走过车旁，先去对面把垃圾扔了。再回来之后，他发现孟雨婉的脸色果然更差了。许岩双手插兜，冷漠开口： 阿姨你好。 孟雨婉下了车，站在许岩面前，顿了顿才开口： 沈直住院了。 许岩揣在兜里的手指瞬间不自觉蜷缩了一下，但他的表情依然很平静。 哦，是吗？ 好几天没睡，又是低血糖又是胃痛的，就这样还跑去林家说不订婚，回公司没多久就倒了。 许岩呐，我之前可能还真是小看你了。 我这不是也小看您了，亲儿子都住院了，您还大老远跑来跟我这种无关紧要的人聊天。 沈直都这样了，你不如去看看他，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也好。 话早就说清楚了，有什么病也是他自己作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总不能都分开了还让我继续给他当保姆，没有这样的好事，真的挺让人烦的。 孟雨婉笑了一下，朝旁边的司机伸出手，司机将一只手机递过来，通话界面亮着，沈直两个字在屏幕里显得清晰分明。 都听到了？ 孟雨婉对着手机问道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电话那头才传来沈直沙哑的嗓音： 听到了。 许岩一脸无所谓地看着他，仿佛早料到了。等孟雨婉挂了电话之后，他才说话： 阿姨真的用心良苦了。 沈直他一时不习惯，没想通也是有的，把话说开了就好。 听说你家公司现在都交到你弟弟手里了。 许岩心头一凛，表情冷下来，他已经把话说得够绝，孟雨婉却还是防贼似的要这么警告威胁他。 是。 嗯，年轻人啊，做事都要小心一点，别出了什么差错，代价总归是不小的。 这句话同样送给沈直，万一我突然改变主意了，趁着沈直还不适应离开我回到他的身边，没准沈直脑袋一热又要跟我同居了，这真的很难说的。您看他一次一次来找我，讲不好是真的喜欢上我了，您觉得呢？他是您儿子，您多少应该了解吧。 许岩别的没有，厚脸皮管够， 在气人方面一骑绝尘，托沈直的福练出来的。他知道沈直或许算不上是孟雨婉的软肋，但孟雨婉绝对不会允许沈直在同一件事情上犯两次错。果然孟雨婉不说话了，盯着许岩看了会儿，最后笑了笑。 我了解他，沈直不至于一直犯糊涂。 许岩点点头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垂眼看着他。 那阿姨再见，慢走不送。 腊月29，沈直住院的第二天，孟雨婉和沈明从始至终没露面，倒是林眠围在他边上，又是倒热水又是切水果的，十分殷勤。 小直哥哥你好帅啊，你站在我家客厅里说不订婚的时候真的帅爆了。不过叔叔阿姨现在还没来骂你，可能是在等你身体好了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。 沈直不搭理他，靠在枕头上眼睛都没有睁一下。 虽然前几天我找你你都不理我，但我现在原谅你了。 是你自己说要再拖一拖，气气你男朋友的。 林眠一愣，脸上的笑也没有了，盯着手里的橙子看了几秒才回答。 是啊，这套对他没用，他压根不在乎。 沈直睁开眼，看着窗台上那束过于嚣张的红玫瑰，林眠送的。 你怎么知道他不在乎？ 他在乎的话就不会跟我说分手了，就不会用什么你值得更好的这种烂理由，就不会把我以前送他的礼物都还回来。我不玩了，不会总想着要见他了，我马上就会忘掉他的。 那很好，你爸妈很快就会给你安排新的订婚人选。你们在一起多久？ 2年7个月09天。刚认识的时候他还没有车呢，现在都换了第二辆了。他说出去谈生意总不能没有辆稍微体面点的车。今年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条项链，他第一次送我这么贵的礼物，20000多呢。 然后你带着20000多的项链出去聚会，被你朋友笑话了，问你为什么带这种便宜货。 但那是他送我的。 林眠用力擦了一下眼睛，手背上蹭下一道眼妆的痕迹。 去年生日他送我一条裙子5600块，他为了这5000多块熬夜做兼职，还天天吃泡面。他本来没必要这样的，可我约他出去吃饭他总是不去。 你随便吃一顿饭可能是他大半年的生活费。 我又不需要他付钱。 这就是问题所在。 林眠双眼通红的沉默，过了几秒才说。 我是笨蛋，你也是，你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好，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 沈直看着手背上的输液针头，没再说话。